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白天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晴朗，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风干物燥，应该勤补水润燥，并注意安全的用火用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郎家园路以及建外大街进京方向车行缓慢，蔡慧英南路进京方向以及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莲石东路东段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目前也是车行不畅。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京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智化寺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古代的音乐活化石的京音乐，据说来自哪个朝代的宫廷呢？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 今天呢，来到了周五，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呢，要带您去北京文博交流馆来逛一逛。这个文博交流馆呢，刚刚这个经过了半年的重新装修哈，今天是正式开馆了，有一个大的变化，它呢，这个文博交流馆呢，这里还有智化寺，那么这里头到底有哪些精妙之处？一会儿我们来请文博交流馆的馆长来跟您说一说。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文博交流馆呢，这里呢同时呢也是智化寺的所在地。那么智化寺最有名的是京音乐，来自哪个朝代的宫廷？元代、明代还是清代？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它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那么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2大1小的家庭套票一套，这里集结了8项演出科技中的世界纪录，按真山真水造景，有15位机器人恐龙演员。演出一直到春节之前，大家加油吧，已经有不少朋友获得了演出票了。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十月革命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将持续到2月7号。展览将通过十月革命时期的文物，表现革命瞬间的经典油画和雕塑，记录人民纪念革命、保卫革命政权的宣传画，以及反映中苏友好历史的238件展品和10多张历史照片，向观众展现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一段 中苏友好的真挚纪念。疯狂达利艺术展正在蓝色港湾央美术馆举行。萨尔瓦多·达利是著名的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与马蒂斯、毕加索一起被誉为西班牙20世纪最伟大的三位艺术家。作为一位艺术家，达利的言行举止与西方脱俗孤绝的传统艺术家大相径庭，他在创作绘画上执意走着最辛勤而严谨的途径。古希腊科技与艺术展正在中国科技馆举办。古希腊科技与艺术展围绕建筑与公共建筑工程、时间与空间的测量、机械工程、自动装置等九个主题，复原了帕台农神庙建设工地、柏拉图闹钟、希罗的自动神殿门等53件模型，充分展示了古希腊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辉煌成就。从梵高到中国当代艺术展这周末最后三天了，在松美术馆展出，不仅可以欣赏到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毕加索的《盘发髻女子坐像》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从中国20世纪早期的油画家直至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曾梵志、张小刚等名家的作品也都尽在其中。再来看收藏方面，2018中国邮政发行计划最近出炉了，其中四枚中国剪纸一特种邮票将在本月底发行。这套剪纸邮票的图案内容分别是芦花荡、牧羊图、江娃、拉玛梅香旗、小别母，作者分别来自河北、内蒙古、陕西和山西。其中第三枚剪纸图案选用的是旬邑县已故剪纸大师库舒兰的代表作。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美国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哺乳时间持续6个月以上会让母亲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减少近一半。研究人员表示，有好几种可能的生物学机制能解释哺乳的保护作用，比如泌乳相关激素影响胰腺细胞分泌胰岛素，从而影响血糖水平等。母乳喂养有很多好处，比如会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母亲在婴儿出生后头6个月应该坚持纯母乳喂养。法国企业开始量化生产轻动力自行车，每一辆的售价高达7500欧元，约合近6万元人民币。尽管不少企业已制造出轻动力自行车的原型，但这是第一家投入量化生产的企业。轻动力自行车携带2升的氢气瓶，最远里程能达到100公里，但是重新充气的时间只要几分钟。1公斤的氢气蓄能比同等重量的锂电池多600倍。他们正在努力把售价降到1辆5000欧元，也就是4万元人民币左右，和高档电动自行车的价格相当。全职主夫，也就是不上班的男性正越来越多。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在家做家务或养育孩子的男性达到17万人，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与之对比，在家做家务养育孩子的女性数量呈现逐年减少的态势，去年减少至694.5万人，连续4年减少。分析人士说，老龄化是韩国全职主夫人数剧增的主要原因。澳大利亚过去10年间，由于昆士兰州黄金海岸东高马拉地区的发展，该地区1/3的考拉栖息地被破坏，考拉正陷入无家可归的窘境。东高马拉地区是黄金海岸的重点发展地区，也是黄金海岸考拉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过去5年间，从黄金海岸送往保护区兽医院的考拉数量增加了8倍，生活在黄金海岸的考拉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应该引起重视。进入新年以来，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珀斯等澳大利亚主要城市的温度先后突破了40摄氏度，悉尼西部地区的气温更是飙升到了47.3摄氏度，创下80年来的最高纪录。悉尼曾在3小时内遭到4649次雷击，连日的酷暑严重影响到部分澳大利亚陆地生物的安全。生活在西南威尔士州的几百只蝙蝠被活活的热死，纷纷从栖息的树上坠落到地面。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蝙蝠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子被热坏了。澳大利亚的海洋生态系统也无法幸免，由于海水温度持续高于平均水平，大堡礁珊瑚罕见的连续2年出现了大规模的白化现象。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民航局通报今年春运民航运输的情况。春运期间，北上广三地和南北两头的旅游目的地最为热门。虽然前不久民航局又放开了306条国内航线实行自主定价，但是民航局表示，旅客不必担心春运机票的价格会胡乱上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相继发布公告，旅客在飞行中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便携式电子设备。东航表示，出于客舱安全考虑，在飞机滑行、起飞、下降和着陆等飞行的关键阶段，移动电话、电子书等电子设备不允许连接耳机、充电线等配件。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飞行机组有权要求关闭这些便携电子设备，旅客应听从指令关闭所有设备电源，安全存放。两家航空公司还特别提到，旅客在飞行中使用手机、平板电脑这些电子设备时，需要全程关闭蜂窝移动通信功能，并打开手机的飞行模式。滴滴共享单车平台上线了，打开滴滴手机 APP 之后，可以看到平台目前包括了小蓝单车和 OFO 小黄车，其中小蓝单车将可以免押金骑行。最近滴滴对运营困难的小蓝单车进行了托管，北京用户可以通过滴滴 APP 中的单车标签再次骑行小蓝单车，小蓝单车也就此复活，重新回归城市。在滴滴平台进行芝麻信用认证后，用户可以免押金骑行小蓝单车。据了解，除了现有的 OFO 小黄车、小蓝单车，滴滴的共享单车平台还将接入即将上线的自由品牌和其他更多的单车品牌。今天呢，还有不少新的电影上映，给您介绍一下。由李冰冰、吴尊主演的电影《迷巢》今天上映。这部电影由导演金波兰道执导，讲述了吴尊扮演的生物科技公司研究人员深入一座古墓，但随即失去音讯。李冰冰扮演的剧毒生物学博士加里得知弟弟失踪的消息，随即与医药集团总裁梅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搜救队，在救援队长的带领下，一行人前往失踪的地点来搜寻，却意外闯入了神秘的地下世界，展开冒险之旅的故事。迷巢把诸多类型片的元素融合在了一起，既有鲜为人知的秦始皇帝宫，又有人与自然惊心动魄的搏斗与抗争。温情暖心电影《奇迹男孩》今天和观众见面。《奇迹男孩》是由美国狮门影业出品的家庭剧情片，由斯蒂芬·卓伯斯基执导，茱莉亚·罗伯茨还有雅各布·托瑞布雷等联合主演。《奇迹男孩》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奇迹》，该书曾获马克吐温图书奖，连续115周登顶《纽约时报》最佳中等年级儿童读物，讲述了一位有面部缺陷的小男孩如何进入普通学校并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的新作《神秘巨星》今天上映。神秘巨星被认为是融合了追逐梦想与保护女性权益的感人电影。在2017年5月，阿米尔汗的《摔跤吧，爸爸》于中国上映，制造了口碑与票房上的轰动效应。影片讲述了印度少女伊西亚突破歧视与阻挠，坚持音乐梦想的故事。剧情片《第一夫人》今天登陆院线，这次娜达利·波特曼出演最美第一夫人杰奎琳，再现了总统遇刺后的四天里第一夫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将杰奎琳的震惊、崩溃、绝望、坚强、理性的心理转变刻画的细致入微，令人动容，彰显出这位美国丽人的优雅与睿智。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精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智化寺最有名的是被称为古代的音乐活化石的精音乐，据说来自哪个朝代的宫廷呢？ A. 元代， B. 明代， C. 清代。 那么来，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精音乐到底是 来自于哪个朝代的宫廷，元代、明代还是清代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奖品是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门票，这轮演出到春节前，今天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两大一小家庭套票一套，来，大家一起加油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做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景台、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是智化寺的京音乐。智化寺在哪个博物馆里呢？就是北京文博交流馆。之前的半年，北京文博交流馆一直在进行重新的装修，进行电增容、电缆更换，还有基本陈列的改造。从今天早上的8:30开始，马上文博交流馆就要重新对外开放了。北京文博交流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新开放之后会有哪些新的展陈、新的活动呢？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来北京文博交流馆看一看。好，来请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薛馆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做客，还有北京文博交流馆的研究员金彩霞。彩霞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二位也特别辛苦，因为昨天呢下午文博交流馆是进行了一个这个试开业哈，邀请了这个很多文博的爱好者。 对对 对, 对, 对昨天我们看到我们黄老师也亲临现场哈， 我得必须得去看一看呢，才能跟大家更生动的来讲一讲。 好，那咱们这个可能今天可能 文博交流馆 给大家带来新的信息哈。 没有，主要这信息还是您二位带来。来，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今天是文博交流馆重新开馆的第一天。那么这个文博交流馆这个名字呢，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感觉听着是比较陌生的哈。但是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文博交流馆跟智化寺其实是在同一个地方。 对 对, 对。 那么其实昨天试开馆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也在问这个文博交流馆跟智化寺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薛馆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非常关爱我们北京文博交流馆。那么北京文博交流馆呢给智化寺啊，它其实是我们说就是一个庙门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叫北京市智化寺管理处，一块牌子叫北京文博交流馆。 嗯， 我们就是叫一套人马两项职能。 嗯， 第一项职能就是负责智化寺这座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还有一个就是承担着北京地区博物馆与博物馆和民众之间的这个文化交流活动。所以说我们称为一个庙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项职能。 这个智化寺呢大家都还是一说起来北京人可能还算是比较熟悉的哈。那这个文博交流馆它会承担一些什么职能呢？您刚才说了这个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嗯嗯，对。我们文博交流馆当时定位就是承担着我们北京地区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博物馆或民众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 嗯，尤其是这次的重新装修开业之后，也重新装修开张之后，应该说，承担了更多的这个 爱好博物馆人之间的这个交流活动可以到这里来，是吧？ 对对对。 因为以后会有这个夜场，刚才一开始说了有电增容，就是这个把智化寺整个应该说是给点亮了，装了很多的这种照明设备，夜间尤其漂亮哈。 对对对对对。 嗯啊。那么这样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智化寺的具体位置，或者是说文博交流馆的具体位置，在特别市中心的地方。 那请我们金彩霞同志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吧。 哦，我们那个智化寺也叫北京文博交流馆，然后就是在那个东城区陆米仓胡同里头，就是在那个东二环路边上雅宝路，然后往里头走的一个胡同，叫陆米仓胡同五号， 离金宝街很近。 对对对，就在金宝街边上。 我昨天过去就是走路过去的，从这边过去很方便。 其实从金宝街走进去很近的， 对对对， 是，但是呢得导航一下，因为它确实是在小巷子里头， 对，它不在面临大街上， 很容易拐错了。 对， 那么要说到这个北京文博交流馆最大的镇馆之宝，那肯定就是智化寺了。 啊， 是吧？ 对对对，我们现在是把智化寺这座古建筑作为我们北京文博交流馆的最大的一件文物来对待。 对，但是除了智化寺之外，文博交流馆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展品，而且这个、重新装修，这个开始接待大家之后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展览哈、二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我们除了这个把智化寺作为我们文博交流馆的镇馆之宝来对待以后，其实上智化寺里还包含很多附属文物。你比如说我们藏殿里有一级篆能藏，这是我们北京文博交流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这样您先把这个整个文博交流馆这一片分成几个大的建筑片区跟大家说一下。 嗯，好。啊，我们北京文博交流馆呢在坐落在智化寺啊，整个智化寺它的中轴主要的建筑都存在。我们有四进院落。那么在第一进院落呢，我们钟鼓楼里面有钟鼓文化展。那么在还有智化门里面有智化寺的故事展。然后到第二进院落里面呢，我们有藏殿文化艺术展，还有智化寺金乐艺术展。那么还有在东配殿呢，有我们开辟了一个临时的文物展厅，将来有民间收藏家可以在这里给我们合作做文物收藏展览。那么到三进院落的主要的是如来殿万佛阁的原状陈列展。那么到四进 原状 陈列展，然后到第四进院落的就是有一座主建筑叫大悲堂，在这个大悲堂呢，我们把它开辟为我们文博交流活动厅。将来我有一些文化体验活动会在这里开展。那么还忘记介绍一点，我们在一进院的鼓楼里面开辟了我们博物馆文创产品的展示销售厅。 所以说不要看它在市中心，但是这个文博交流馆是有四进院落的。 是的，占地现在目前是5000多平米。 文博交流馆是成立于什么时候啊？ 文博交流馆成立1992年。 92年的时候成立的。 在以前北京市智化寺管理处的基础上成立的。 智化寺可是有500多年历史了哈。 是我们，所以说我们回去的说智化寺是我们的小名，但是叫了500多年的。北京文博交流馆是我们的洋名，是我们的大名，才叫了20多年。 学名。 学名，对对对。 那么这次呢，咱们这个文博交流馆是经过了这个半年的重新装修，才这个进行了这个重新的开放。那么这次经过半年的这个改造，基本的这个展览陈列啊，还有这些照明什么，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吧？ 对对 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这次我们通过这次改成啊，或电力工程改造呢，那么我们会给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一些新的亮点。我们的出发点就是以观众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为导向，来解答观众的一些提出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啊，我们能让观众进到博物馆里有文物有展览可看。啊，我刚才说的介绍了六大板块的展览。那么让观众看到的文物呢，看得更清楚，通过10度的灯光照明。刚才主播也介绍了，我们还有夜间这个照明，都现在都具备条件了。那么第三一点呢，我们通过解读的更深入一些的，让观众对看得到的文物呢能看得懂，能了解得更清楚，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天气，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晴朗，能见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光照充足，气温回升，适宜户外活动，只是风干物燥，应该勤补水润燥，并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0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下4度。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以及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京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馆内的智化寺是一座明代古刹，始建于明正统8年，具有独特的明代特色，其庄重典雅、用料独特的黑琉璃瓦、素雅清新的装饰彩绘、精美古朴的佛教艺术、有中国古音乐化石之称的智化寺京音乐，都是不可多得的瑰宝。虽然经历500多年，智化寺的基本格调受到了较好的保护，特别是智化寺藏殿内的转轮藏，更是目前北京唯一的一具明代原木结构的转轮藏，年代早，雕刻精美，线条粗犷而有力，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B。来看第二道题，智化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9年，原为宦官王振的家庙。您知道王振和哪个事件有关吗 ？A. 土木之变 ，B. 靖康之变 ，C. 庚戌之变。 来，我们先说一下，刚才里头说了一个这个一个店的名字叫转轮藏， 藏店， 藏 店里有一具转轮藏， 有一具转轮藏、 啊、 这个很漂亮哈，昨天这好多人也在这个欣赏、 啊、 而且这个转轮藏的上面还有巨大的一个玄机在上面哈、 对对对对， 一会儿我们来说起、先留一个小小的悬念。 好， 来，我们刚才说到第一道题，智化寺的京音乐是源于明代的宫廷哈、 对， 嗯，答对的朋友特别的多。这样，我们请薛馆长先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您看选第几位？ 那我选61号。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在61年， 嗯， 智化寺被确定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1961年是吧？ 请 大家不知道，您说了才知道。 请各位听众朋友记住了 啊。好，来，我们先数一数哈，第6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这个智化寺呢是宦官王振的家庙，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哈。那王振和哪个事件有关？土木堡之变、靖康之变，还是另外一个这个是叫什么？庚戌是吗？庚戌还是庚戊？ 什么东西？ 庚戌之变哈。 哦。 好，那么来，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将有机会获得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的门票。那么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一套，来，我们带大家领略演出中的科技秘密。 如果咱们这位听众朋友， 这位听众朋友已经选出来了，第61位答对的是孟杰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文博交流馆呢，马上在今天早上8点就要重新对外开放了。那么北京的文博交流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新开放之后又有哪些新的展陈、新的活动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北京文博交流馆第一时间看一看。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以及文博交流馆的研究员金彩霞。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题呢，在前面二位也跟大家说到了智化寺是咱们博物馆最大的看点。那么第二道题说到了这个智化寺原来是宦官王振的家庙。 对， 这里头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呢？ 在对这个是否是不是宦官王振的家庙，这个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两种观点。一种说的是他的家庙，这是有文字记载，好像是 能佐证的哈， 能够佐证的。为什么是他的家庙的？他当时一般的太监嘛，他都没有后代嘛，他都要给自己养老找一个地方，他要建这样一个家庙来供自己养老，或者是来供奉自己的家庭的列祖列宗啊，或者他自己来礼拜佛，来做礼拜用。那么他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家庙呢，他不具备这么大的规模，也可能在他从他请赐英宗皇帝给他赐这个寺名的时候，就可以看出他还是一种禅院，还是一种寺庙禅宗的寺院。他还是为了公众，为现公公开这个开放，还是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他开始赐的这个寺名叫智化禅寺。那么智化禅寺就是起义要用佛的智慧来度化众生。那既然是要度化众生，那肯定你要对所有的信众开放，你才能度化众生。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网友飞天小东说，那家庙一般是什么样子呢？是祠堂的意思吗？家庙有什么讲究呢？ 家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太庙，大家知道吗？太庙那是皇帝他的列祖列宗， 皇上家的家庙。 对，皇上家的家庙在供奉他的列祖列宗的牌位的。他每到重要的忌日啊，他要去参拜他的列祖列宗礼拜去。那么他作为太监，他自己修家庙，有可能他是供奉他的列祖列宗。那么他一般的祠堂呢，就是一般的咱们普通的家庭都会，大型的家族都会修自己家族祠堂，也供他家族人到那儿去祭拜他的列祖列宗。那么这王振修这个家庙，可能我的认为，从他的碑文记载能看出，他一开始就是为了修的是一个 佛教寺院， 那就不只是一个祠堂，家族祠堂的意思， 比祠堂要规制要高。 哦， 我们从两块碑文上都可以看出，它一块碑文它都记载着，它是受到了四朝皇帝的眷顾，它要报答皇恩，要报答祖恩。嗯，然后另一块碑文上记载着，他说：“人以报以祖者，舍佛其谁？天地以报以万物以报以天地者，非归依佛门。”从这个碑文记载来说，他当时建这个寺庙的这个初衷就是为了建一座禅寺。 嗯，哦，他本身就是也是想建一座禅寺。 哎，对， 所以其实就是把家庙的规格也建得更高了一些了。 对对，他这咱们现在对这个家庙这个说法是有争论的，现在啊。 哦， 而且王震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就是对藏传佛教特别兴奋的一个人。 嗯，信奉藏传佛教。 对对对对，因为他当时那个明朝那个社会背景，就是从上到下有很多人兴奋，然后因为他又是皇帝身边就是特别受宠的人。 嗯， 所以他有这个背景。 嗯 嗯，网友菲菲问说，他说智化寺我去过，建筑还蛮好看的。其实说到这个智化寺的建筑哈，我也看了资料，说这个智化寺又被叫做一座下沉寺庙，哎，这个名字就有点奇怪了，因为看这个智化寺并没有觉得它半下沉的那个感觉，为什么会叫下沉寺庙？ 这也是好多观众朋友到那去跟我们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有疑惑哈。 啊，有疑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是这样那个来回答我们观众朋友的。因为智化寺它这么一个建筑群体，它是不可能下沉的。 嗯， 那么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它周围的环境抬高。那么我们了解的，在这个外边的马路啊，是由于不断的逐年逐年修马路，它把那个马路越垫越高，越垫越高。 嗯， 就给我们的感觉，它周边的环境呢是比寺院的院子的这个高度要高。 好像感觉还好呀，觉得那个路是平的，没有坡往下走呀。 没有，从山门从马路进到山门是要下五步到七步台阶的， 哦， 将近一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嗯， 它是就是因为周边修马路啊，或者周边搞建设啊， 嗯， 就把周边的环境抬高了。 哦， 因为这个建筑500多年呢，它是没有 动 过。 它没 动 过。 哎，对，它不存在整体下沉的问题。 嗯， 那是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周边环境抬高了， 嗯，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个寺院整个院子是下沉了。 对， 嗯， 这是一种错觉啊。 哦，所以那现在也就这么叫它下沉寺庙了，是吧？ 其实在我们北京还有好多地方能看到这样的例子。 嗯， 比如说这个白塔寺在这个阜成门内， 哎， 那白塔寺，白塔寺也是从马路是往下走才能进到寺院里面。 哦，这其实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寺院保护的好，一直没有动过。 对， 只是周边的这个建筑在不停的动。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越抬越高了。 是这样的。哎， 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哦，其实现在要说它下沉更明显，为什么？因为旁边的建筑多呀，建筑又高，是吧？ 对， 对对对。 我记得好像从咱们这个智化寺这边看出去，外面就是银河 SOHO 的那个外墙了，是吧？ 对对对，是 啊。那么智化寺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房顶。 哦， 哎，这也是咱们智化寺的一个 能看到的 特点哈，是黑顶子的。那么那个时候跟皇上也有关的，肯定是黄琉璃瓦了。 对， 对对。 那么这个黑顶子，嗯，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算不算是一种尊贵的象征呢？ 对，这个就是智化寺的这个黑色的屋顶是一个特别就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到的一个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一般看古建筑，就是它那个等级都是首先就是黄色的， 嗯， 其次应该是绿色的琉璃瓦， 嗯， 然后黑色的呢就是从这个等级上排，黑色应该是最低的，等级相对比较低。嗯，这个跟他那个王震当时他的这种他的地位有关系， 他宦官的身份， 对，他毕竟跟他这个身份有关系。但是呢，就是说从当时的条件来看，他虽然是黑色的琉璃瓦，但是就是当时那个条件能烧这种琉璃瓦的也是比较高的。哎， 他只有官方建筑才能用上 琉璃瓦。哎，对对对。 所以说虽然黑色是琉璃瓦里头等级比较低的，但是呢首先它能用琉璃瓦，这个就已经是它一种身份了。 对对对， 哦， 是是是。 一般过去的这所谓的宅子，就是那些大官或者高职的那些品官，他只能建自己用到铜瓦或者那个布，那个铜瓦都已经规格很高了。 嗯， 只有皇家的建筑才能用到琉璃瓦。 琉璃瓦 只有皇家才能够 使用的。 嗯，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用黑色琉璃瓦，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在过去五行学里面，黑色属水。 水。 那么智化寺，对，它又是一个木质结构建筑群， 对对对， 它希望呢不要有发生火灾。 火灾。 比如说还其他地方还用到黑色琉璃瓦的这样，你比如说在故宫里面，它所有储存这个文件的地方啊，存放档案的地方， 嗯， 啊，都是黑色琉璃瓦。啊，不光这是智化寺有黑色琉璃瓦。 嗯， 对。 那您刚才说到它的木质结构怕火，那么智化寺遭过火灾吗？ 嗯，智化寺还真很幸运。 嗯。 五百多年来一直没有出现过火灾，从文字记载上没有发生过。 看来历代的这个管理的人还都是真的是很尽心尽责啊。 对，好像看那个档案，就是清代的时候有过一次地震，是吧？ 啊，地震只是把它震。 哎， 震塌了 、 啊，它但是呢没有发生火灾， 也没有，对，也没有没有， 所以就更加可贵了，就是五百来年它就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啊。刚才我说我们选在61号听众，就是因为在第61年的时候， 1961年 被公布第一批国宝档案，就是因为智化寺这个建筑群啊，它是保存了很多完整的明代早期古建筑这些信息， 嗯， 所以说在61年那么早都确定为第一批国宝单位，因为当时国宝单位全国才为数不多，北京才18处，那么它是18处之一，大家可以想想。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慢慢说说它有哪些明代早期建筑的信息哈。 好的，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京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来看第二道题，智化寺始建于明英宗正统9年，原为宦官王振的家庙，您知道王振和哪个事件有关吗？ A. 土木之变， B. 靖康之变， C. 庚戌之变。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奖品呢就是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2大1小家庭套票一套。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以及研究员金彩霞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第一时间来逛一逛今天早上8:30才这个重新装修重新开放的这个文博交流馆。那么说到这个文博交流馆所在的这个智化寺啊，大家很熟悉。网友小井胡同说，我是北京人，小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过国宝，这个隆福寺和智化寺藻井的过往灾难，一个是丢进了厕所，一个是丢到美国去了。 对对对。 这个朋友提到的藻井，藻是这个 海藻 的藻， 啊，对对， 一种奇特的建筑的方式吧。 啊，它是一个古建筑的一个构件。 嗯。 啊， 是 用来装饰我们房顶的一种 天花板， 天花的装饰房顶的一种很大的一个组合构件。 嗯。 啊， 那么这个智化寺的这个藻井特别的有名，而且智化寺不只有一个藻井哈。 啊，是的， 嗯， 在我们智化寺有过去历史上曾经它建筑的时候是有3座藻井， 嗯，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在我们智化寺能看到的只剩1座藻井了。 在什么地方呢？ 在我们藏殿转轮藏的顶上，就是刚才我们主播提到的，有机会到智化寺的转轮藏，顶上去找这座藻井。 对，但是呢您去看您不用爬到顶上去了，在底下就能看见了。这也是这次重新装修的一个大的亮点，是吧？ 是的，在下面就是站在地面上就能看得见，我们通过10度的灯光， 嗯， 让上面看得更清楚了，非常精美。 能够看到转轮藏上面是有一尊。 还对，上面转轮藏的顶部是单做一尊毗卢遮那佛。 哦，啊，有一尊佛，然后上面还有精美的这个藻井。 在佛的顶部是一座精美的藻井。 哎，那么通过这个灯光的这个照射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而且还要特别跟大家说，这个灯光是不会对这个古建造成损害的。 对，我们可能有好多听众朋友可能要担心这个，我们是经过科学论证的。 嗯，用的是什么样的灯光？ 是一种暖色的灯光。 暖色的， 是在大， 但是是低照度。 对，低照度大概专业术语在3000流明左右。 哦，啊，来，我们说接着说这个藻井吧。 嗯嗯， 这个藻井上面是有非常精美的图案，是吧？ 对，它是不同的这个一层一层的结构 堆砌而成的，它是完全是木头来雕刻的。我们过去的木质结构都是采取一种榫卯结构的，它不是用这个用像我们现在都是用铁钉啊，或者是用其他的东西粘合，它不用，它全是靠榫卯结构自己搭建而成的。它是一层层的，用下面是方形的，然后逐步搭建到上面就变成了一个圆形的顶子， 就一个斗拱形状的顶，但是它有一层一层的， 往往一层一层， 上面每一层还都有精美的这个花纹和雕饰， 对对 对, 对， 还有图案在上面， 它的结构都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的，还是请听众朋友到现场去感受。 哎，那么现在在这个转轮藏这上面的这个藻井是什么图案的呢？ 它在上面有斜板上有这个每一方它是分四方，我下面讲它是个四方的嘛，四方斜板上它是有那个水奴画，有九尊水奴画， 水奴画啊， 水奴画，四九三十六尊水奴画，那么再往上走呢，就是有斗拱逐渐收成圆形的了。 这是楠木的斗拱是吗？ 这个现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还不敢说它是楠木的，至少 是 还在研究 啊，对，还在我们研究这个还有好多课题值得研究。 转轮藏是楠木的 啊，转轮藏 是楠木的， 啊、对， 转轮藏是楠木的。 然后这是咱们 到顶部了，它还有彩绘的，有一个佛教的一个元素叫坛城。 坛城 啊，对，它是用在佛祖讲经的那么一个地方，一个结构、啊、 所以一进这个转轮藏这店，大家都抬着头 啊，是有一个最佳观看这个藻井或这个佛像的一个角度，就在我们那个藏殿的东北角那个地方，是看转轮藏顶部这个景象是最好观景的地方。 那就是进了门之后右手的地方是吧？ 哎，对，哎，进手以后，我们一般的观众是沿着左手围绕转轮藏转一圈过来，正好在这个 快出门的地方， 快出门的地方，哎，看到我们转轮藏顶部的这个非常精美的这个佛雕像或藻井。 哦，那咱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藻井吧。三个藻井现在只剩下一个了哈。 对，这里要给各位听众朋友告诉的，就是非常遗憾的，我们有两具藻井在上个世纪30年代，也就是那个时候啊，新中国成立之前，它流失到了海外，现在存在美国的费城博物馆或纳尔逊博物馆，它现在也是在那里做了一个给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一样的，把它重新吊装起来， 也是放在顶上 啊、也是放在顶上，做了一个叫中国寺庙这样一个展示厅。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出去到美国或者出国到美国的话，到这两个博物馆还能看到我们两件文物。 这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被倒卖到美国去的是吧？ 对对对对。 哦，那么刚才呢在这里呢也说到了这是代表了这个明代早期的这个建筑的一个非常精美的这个建筑。 对，一个建筑的构建。 那么这个明代早期的建筑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啊，明代早期的建筑，我们通过我们研究，我们归纳一下。第一个是从它这个建筑的结构来讲，它是上承了宋延的一些做法，下启明清后期，那么它的结构完全是有明代建筑的一些特点。我们这次改成以后，我们专门对智化寺的建筑做了一个深入的解读。啊，第一个是从它的结构的形制。啊，第二个是从它屋顶的结构上，我们做到一些深入的解读。第三一个从它的这个建筑的彩绘、天花彩绘上，我们做到一些解读。啊，第四一个我们主要是从它那个房子的那个地基的那个结构，包括住处啊，还有梁架结构啊，这些地方细微的地方，我们用唐宋到明清这样。这几个朝代用不同的构件来一一比对，让观众能看得更清楚，能了解得更清楚明代建筑究竟有什么特点。 来智化寺就能看见。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智化寺的这个藻井应该是这个文博交流馆的镇馆之宝，智化寺的镇馆之宝是吧？ 应该是转轮藏，是我们的镇馆之宝。整个智化寺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哈。那么转轮藏又是这个镇馆之宝的点睛之笔。 点睛之笔。 那么很遗憾的，那两个藻井是我们智化寺很精美的文物，但是遗憾的是现在不收藏在我们智化寺。现在还不能说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只能说是我们 智化寺原有的两个很啊曾经的辉煌，但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跟那两家博物馆开展这个科研合作，我们进行数据交换，我们把那两级藻井的经那个很那个图片数字图片，我们做交流，把那数字图片交流回来，我们通过数字重建这样一种方式， 让 在现在这个位置给它合到一起，让观众朋友能看到这个过去曾经的辉煌。 对，我看到你们展示的这个图片，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原先有藻井的位置，然后你们把它拍成图片之后，就是把那个藻井的图片做，等于是 P 上去了。 对，等于是在数字合成了。 数字合成了，能看到这个景象。 包括我们在用手机 APP 也能够看得到。 说完了藻井，那么应该说呢，这个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如来殿万佛阁。是吧？ 对， 也是很具规模的。 对。 这应该说这个景象也还是。蛮震撼的，如来殿里头这个大佛像，还有这个两边的这个几大牌的这个 那个叫帝释天和大梵天， 对两个，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这个万佛阁。 对，还有那个小佛龛，里边每个佛龛里都会放一尊小佛， 每一个小佛的样子都不一样。 对，它有好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姿态。 这是在咱们第几进的殿里头？ 是第三进院落， 第三进院落了哈。来介绍一下他这个殿的这个来历，以及这头一些精美的这个佛像。 哦，他那个如来殿，包括我们这次改成呢，如来殿那边也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因为他那个保存特别好，保存的完好，所以我们这次呢还是做的叫如来殿原状陈列展。就是给他加了一些灯光，适度的灯光照明，就是让他夜间的时候可以亮起来。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个灯光对这些文物没，我们都做过科学的论证，也没有伤害。然后、 这个万佛阁呢， 万佛阁它上面也是有三尊佛像，那个叫三生佛。但是由于这个考虑到安全的因素什么的，我们这次改成它还是没有对外开放。 它为什么叫万佛阁呢？ 万佛阁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殿里头有很多个佛龛，每个佛龛里边都有一尊小佛像。 它从一楼到二楼， 对，加起来大约有9000多尊，然后接近10000尊，所以呢它就命名叫万佛阁。 一般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九是阳数最大。一般的说就是以九为最大。它按照当时的设计者的想法，它就是要有9999尊佛。所以说它接近10000个数哈。 对。 所以说它叫万佛阁。这座建筑呢，我们现在叫岩状陈列。智化寺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殿宇，就是这个如来殿或万佛阁， 也很精美， 也非常精美。就是保存信息量最大的，就是保持了这个明代早期这个建筑信息量最大的，也就是这座建筑。 对。 当时刘登珍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北平，那个时候叫北平了哈，在北平调查这个古物的时候，明代早期的建筑的时候，他当时都选到智化寺的这个如来殿来做了调查。做了一个很精细的测绘，是吧？他在做了一个写出来一个调查报告调查记，那现在变成清华大学学古建筑的一个调查记报告的一个范文了。所以好多学生都要到我们智化寺来做一个采风，做一个现场考察。那么他这个万佛阁，他保存了明代早期官室寺庙建筑里有些很多信息在里面。 比如说 它的彩绘就是沿没有经过后来修缮的，它都是保留的沿模沿样的明代早期的彩绘。还有它这种佛教文化元素的布局。你比如说这个大梵天或帝释天，它的这两个侍者应该是如来佛旁边有两个侍者，有的是阿难或迦叶，但是再有大梵天或帝释天这种配置在现在北方寺庙里很少。只有明代早期再往前走有这种在宋有这种配置。那么智化寺是在明代早期的一个建筑，那么它就是延续了宋的一些做法。 这个而且这个万佛阁里这些佛哈，现在呢说二层的这个万佛阁是不能随便走上去的，是吧？ 是的，我们考虑到古建筑的安全，同时我们因为那个两边的通道也比较狭窄，也考虑到游客的安全， 所以现在用另外一种方式让大家看。 对，您现场考察真是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了哈。我们也告诉听众朋友，我们在一楼 用数字行邮的方式，来满足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愿望。有好多过去好多观众，我们非常想了解一下二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象。那么我们这次改成呢，我们通过数字行邮的方式，数字行邮的方式，把它转到一路来。我们观众朋友会在一路西侧，我们专门找到 有一个巨大的屏幕， 一个巨大的屏幕，就相当于我们观众朋友亲身上到二路去观光了 啊，而且一边观光还有一边有人给你解说哈、 啊。对对对对，可能比我们自己上去看感触更深。 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又要稍事休息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接着来我们稍后来说这个京音乐哈。 好， 好多朋友在问这个京音乐呢。好，那么在这里呢，也要为大家先预告一下吧，下周一早上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日前，子宫格地沟油一词在微博的实时上升热点中展示了十多分钟，原因是子宫格被误认为是一家连锁饭店，但由于搜索量不足，最终没能登上热搜榜。无论结果如何，子宫格地沟油已经足够引发另一番讨论，似乎很多人并不了解子宫格。子宫格是网站还是杂志还是一座建筑？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说它见证了300年的中国的兴衰波澜？子宫格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呢？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去了解紫光阁。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以前老姐总说过年就像打怪兽，我就纳闷了，他又不是奥特曼。 过年多好啊，好吃好喝不上课。 有一种领悟叫哥长大了，催婚催娃催红包，三天吃成水桶腰。 别哭啊，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寻着声音的方向，寻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红十字救援，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三。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总的来看，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2，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这个西部地区富石路田村路段到定慧寺以及复兴路木樨地路段西向东方向车多，莲石东路东段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那么目前事故路段有这样一些，东三环国贸桥北的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断续车多，已经接近了丽泽桥。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京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 智化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陆米仓东口路北。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八年仿唐宋嘉兰七堂规制而建，初为家庙，后赐名报恩智化寺。王振明朝魏州人士，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魏县。他觉得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升之路太难了些，于是便自阉入宫，史称王振皎洁，是明朝的第一代专权太监。王振善于四察人意，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英宗即位后，王振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服，在京城东造豪华府邸，大兴土木，灼杀政治官员。英宗称他为先生，公卿大臣呼他翁父，争相攀附。14年，瓦剌大举入侵，王振鼓动皇帝亲征，又邀英宗去他的魏州宅地耽误行程，行至土木堡，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怀来，被瓦剌兵追至，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杀。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三道题，京音乐是在智化寺建寺之初传入的，它采用的是中国民乐的一种记谱方式，是什么呢？A. 宫扯谱 B. 五线谱 C. 简谱。 好，我们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这个 A 哈，王振和土木堡之变有关。纠正一下，王振是河北玉县的哈， 对 那个字是个多音字， 对， 也是魏哈，但是念玉县，玉县的那个打铁花现在特别有名是吧？ 对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是是，好，那么这道题呢，答对的朋友也特别多，我们请彩霞，金彩霞来为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好吗？ 好的， 您看选第几位？ 那我就选19号吧。 19，哎，这是今天的日子是吧？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馆正式就开放了，然后这个数字对我们文博馆来说特别重要，然后我觉得对观众也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改成了半年都没有开放，这期间呢，很多观众都一直在问，智化寺什么时候开放呀？今天终于大家又可以进馆参观了， 1月19号开放。 对对，今天这个日子比较。对大家来说都很重要。 哎，好，来，我们看看第19位答对的朋友是谁，数一下。那么第三道题呢，这个京音乐哈，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记谱方式？是宫扯谱、五线谱还是简谱呢？来给大家也特别要说一下，这个宫扯谱实际上是尺子的尺。 对对对。 特别也容易念错，念成宫尺谱，但实际上它念宫扯谱，是吧？ 对对 对。 来，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奖品是正在国家体育馆上演的大型全景科幻演出《远去的恐龙》，两大一小的家庭套票。来看一下第二道题，第19位答对的朋友是外圆圆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 恭喜这位听众朋友， 恭喜这位听众朋友，然后也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对，有空的时候去我们智化寺去参观。 是，以后我们有空，我们要组织一下活动，到智化寺来参观，来听听京乐，来听听各位给我们讲讲智化寺的历史。 好啊，欢迎欢迎 啊，还有这么多的好的展览， 也到时候请我们主播黄老师亲自带队。 您太客气了，我一定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继续去那儿好好参观。好，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今天的博物馆继续带您逛。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伴随着京音乐，继续开启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北京文博交流馆的馆长薛简和研究员金彩霞做客我们的节目。因为北京文博交流馆经过半年的这个装修改造之后呢，今天早上8:30已经开了哈。 是的， 现在8:37了， 现在已经有观众进入到博物 馆 了。 是的，那么说到这个文博交流馆呢，它所在地这个智化寺哈，我们刚才说的智化寺的它的这个建筑以及它里头的很多就是很有这个明代特色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如来殿啊、万佛阁啊， 对， 以及这个转轮藏啊等等哈。转轮藏还是转轮藏？应该是转轮藏是吧？ 转轮藏， 转轮藏哈。 对，它应该是转 应该是转 轮藏， 它是转动的意思。 对，应该是转， 因为这个转轮藏呢，在过去皇家的这个建筑，这个转轮藏这个建筑构建的时候，它是能转动的。我们智化寺这个转轮藏，它毕竟规制达不到那个 级别，它是固定的，转不动。 位置有关系，如果转起来的话，它后面就是背后那个挨墙那个地方，那个位置特别狭小。如果转动起来的话，可能就不是很方便。就一旦转动起来，它那个结构跟现在的这个不转的它是不一样的。 它很巨大，上面还有很精美的这个 是的， 这个装饰哈，雕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对对对，好。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充满古意的这个智化寺精音乐。这个精音乐在智化寺传承了有570多年了，也是被誉为中国古代传统音乐的活化石。 是的。 这个也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现在如果去智化寺的话还是能够听到精音乐的是吗？ 对对对。 每天的什么时候？ 对，这回开馆了以后还是像我们以前一样，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的3点。分别会有一场金音乐的展演。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音乐的来历吧，它都有是怎么来的，有哪些乐器啊之类的。 啊，智化寺金音乐它是在当时明朝早期这个寺庙建成不久，1444年这个寺庙建成，那么在1446年这个寺庙建成落成的开光时候，从宫廷里面把这个音乐引入到智化寺的。所以说智化寺音乐它应该是源自于民间，来自于宫廷，传承于智化寺，融民间宫廷或佛教音乐一体的中国传统音乐，我们称之为它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古典音乐的活化石。 哦，那它是由哪些乐器来演奏？我看看到演奏的时候是很多人的乐器，好多种呢。 对对对，智化寺金乐它的主奏乐器主要是有笙啊，就是那个活报的那个笙管笛笛子，笙管笛锣， 笙管笛锣 啊，锣有一个九面银锣啊，然后还有鼓，那个大堂鼓，然后我们一般的说法叫笙管笛锣鼓。 笙管笛锣鼓， 对， 这是这个智化寺金音乐的几件主要的乐器。 对，在中国传统音乐上它就简称叫笙管乐。对。 那么之前我们其实也曾经谈到过智化寺的金音乐，以前说过要学习这些金音乐的都是要经过这个艰苦的学习才能够出来演奏的，而且还是专门挑选的人 是吗？ 对对对，因为学这个中国传统音乐它最难处的就是不像现在我们课堂教学都有教科书都有谱子，但是咱们音乐智化寺金音乐它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它就靠这个师傅带徒弟这样一句一句的教唱， 口传心授， 口传心授乃教唱，他先把这个宫车谱唱熟背熟以后才能够上手演奏乐器，它是一个很艰苦很花很长的时间。过去他们招收这样的学徒的时候，一般的都在招8岁到10岁之间的这样一个童僧，就是小僧人啊，小沙弥来学习这个智化寺金音乐，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他们最开始学很艰苦的，要夏练3伏，冬练3九，非常艰苦，因为他们一首我们智化寺金音乐的曲子非常长，要一首长的套曲吹下来将近1个小时，中间不带停的呢，也没那个时候也没有谱架，还现在交响乐都能看谱哈，那个时候他们是不能看谱的，这些谱子都是记在心里面 背下来的， 都是熟背下来，所以说他们在演奏乐器之前，他们必须把所有的要演奏的谱子通过一种印唱的方式把它记下来，我们叫印唱宫车谱， 吟唱宫车谱， 韵唱，它是那个韵那个 韵唱宫车谱， 对对对，其实他唱宫车谱的唱的没有什么文字的含义，他只是唱的那个调音调就相当于我们使简谱一样，哆来咪发嗦拉西，他那个实际上上车公范651，是这样用汉字来把它唱出来。 而且这个宫车谱呢特别有意思哈，它是咱们这个。也算是咱们中国的这个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的记谱的方法，是用这个字就刚才您说 的 这个 上车公帆651， 上车公帆651这样一些字来表示它的这个音高哈， 对对对， 相当于什么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种 音，对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是 吧，用这个来记，而且如果大家去到这个文博交流馆的话，能够看到这个公车谱的这个谱，我觉得 没有学过人是一丁点都看不懂，看 是他现在 一样哈。 这个公车谱都是通过他们历代一生呢、啊，就是那个和尚，他们演奏音乐的和尚， 嗯、 他们首先要念，我刚才说的印唱公车谱，这是一项基本功。 嗯， 还一项基本功就是要把他们的谱子抄下来。 嗯， 就是他师傅教给他的谱子，他要一记一记用毛笔啊把它抄下来。 嗯， 在抄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智化寺音乐、啊、它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书写体，就是上车公翻六艺这些汉字都很简单嘛，但是他在用毛笔书写的都是独成一体， 嗯， 就变成了一个像天文书天文一样，我们一般的观众朋友是看不懂的， 嗯 啊，就是我们必须用汉字现代的汉字来对应上对应下来，我们观众朋友才能看得懂。 嗯，所以去看一看很有意思 啊，也是一件艺术品。现在我们传承人抄出来的公车谱。 哎，那现在智化寺的金音乐一共有多少曲子呢？能流传下来、保留下来的？ 啊，智化寺金音乐我们现在是叫传承人，他们不是和尚的， 嗯、 他们是叫非遗传承人。 非遗，这我跟大家也说一下，2006年的五月份，智化寺金音乐是经国务院批准。 嗯 嗯列入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么他是非遗传承人，他现在他们的身份是不是和尚了哈？ 嗯。 但是他们在这个演平时排练的过程当中或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要进行抄谱的。 嗯。 他们要抄谱，要练好五项基本功。我们给他归纳为是五项基本功：传唱奏传讲抄。 嗯 啊，那么唱是什么？唱印唱公车谱。 嗯， 那么奏那就是用乐器来演 奏。 那么讲他会讲智化寺金音乐的历史故事。 哦、 啊，那么传呢，他就要会传往下传。 嗯， 那么最后的抄就是抄公车谱、 嗯， 他要会这五项基本功，才具备一个传承人的资历。 我反正在现场看到的演奏的人年岁都不年轻了 啊，他们当时就是从13、14岁 啊 从河北固安来到北京，跟着上一代艺生、 嗯、 跟着他们师傅来学智化寺音乐，那是90年代了，现在在智化寺已经工作到20多年了，比我的管龄都长了。 收小徒弟了吗？ 啊，目前我们的 您可以考虑一下这事儿，真的。 这个我们是希望有喜好咱们中国传统音乐的，无论是年纪小的还是年岁大的，我们都欢迎来，大家一起来我们来传承我们的优秀文化。 嗯，哎，刚才还问到说咱们这个智化寺金音乐有哪些传统的曲目现在保留下来的？ 抱歉，刚才主播问到了我们的曲目，他们传承下来，从他们师傅传到他们手里。现在还有38首曲子 啊、哎哦 由于师傅他们完全是靠他们记忆传给他们的、 嗯、 由于我们的智化寺音乐这个谱子里面记谱上面有400多首曲子，但是这中间由于一代一代的传承过程当中就丢失了一些， 流失了 啊、 嗯、 流失了、 嗯、 那么现在能传承到我们第27代传承人身上还有38首曲子， 嗯， 这38首曲子，我们第27代传承人都能熟练地演奏下来。 平时我们经常能听到的是哪些曲子呢？ 啊，平时我们给观众朋友展示，因为考虑到时间的问题，不可能完整的展示。 嗯， 一般呢有什么？比如说《清江影》啊， 嗯， 啊《三归赞》呐、啊，还有《醉太 平》 呐、 啊啊， 还有这个这叫什么打鸭儿啊，还有这就是那个很多一些经典的一些棋牌，我们会给观众进行展示。 嗯 啊， 好，那么对于这个智化寺，对于这个中国文博交流馆，大家都非常的感兴趣。 嗯、 那么对于它这个开放的时间啊，以及我们怎么去啊之类的，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呗。 嗯，好。 因为好多精妙之处，可能去到那儿你才能看到，才能了解到，一下子还说不完啊。 好的，好的。 嗯， 那个我们开馆了以后呢，还是像往常一样，周一是闭馆的， 嗯， 然后周二到周日的时间都可以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30到下午4:30， 嗯， 但是4点的时候差不多就停止那个售票了， 对，跟一般的博物馆一样，是周一的闭馆，然后周二到周日哈开放， 对对对，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优惠的政策，就是周三的时候，前200名进馆参观的观众是可以免票的。 哎，这个政策很好、哎， 是免费不免票？ 哦，免票，对对对，然后我们去领一张就是特殊的免费的票， 哦、 哎，对，也是持票进去，但是我们就不需要花钱了。 咱门票是多少钱呢？ 不贵，20。 哦，每周三，如果您要早点去的话，前200名就是可以免费了。 啊，是的，是的， 免费进入。需要带证件去吗？如果是 免票啊、周三前200名免票是不需要证件的。 哦、 啊有持北京市老年证、 哦、 是这个是要证件的。 嗯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优惠证你比如说现役军人有学生、 嗯、 还有这个伤残人员都是我们有持有效证件我们会免费。嗯 京音乐的演奏时间是每天的早上和下午各有一场是吗 对对对每天的那个就只要是开放时间每天的上午10点和下午3点都会有一场演奏。 哎如果大家想听的话、嗯、哈要赶这个时间去。嗯、 对 对 对 对对那其实赶不上也没关系 嗯 我们现在通过这次改成我们有一个互动屏到那个地方可能见不着真人展演可以通过 还是要见一见真人有意思，真的， 啊、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 啊。当然了，还是希望大家赶上这个时间点啊。 更气氛 是， 嗯嗯。 现在这个季节去好吗？芝华寺什么时候最美啊？ 芝华寺应该 4月份了 。芝华寺应该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春夏 啊、 这个海棠花开的时节。 对 啊，我们燕子花开的时节非常漂亮。再就是夏季到那儿去。纳凉也是个很好的地方。 嗯 啊， 但是冬天也别有一番景致。 这个秋天也非常漂亮，因为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 嗯、 来到我们芝华寺这座古建筑里面，也是风景非常秀丽的。 嗯， 冬天有冬天的好人。 这么说，一年四季的芝华寺都非常美、啊。 只不过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给力的是没有下雪。 下雪， 如果是下雪的，到芝华寺看雪景也是一大景观。 下雪了，我一定要去一次。 哎，欢迎您去啊！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来揭晓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吧。这样，薛馆长来选最后一位幸运的朋友吧，一边放答案，一边我来数这个人。 哦，刚才是从大号到中号，现在我们选个小号吧。 好， 那就选个五号。 五号有说法吗？嗯 哦，五号，我想是因为我们智化寺或北京文物交流馆坐落在糯米仓胡同五号。 哎，大家记住了吗？ 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今天北京文博交流馆重新对外开放，这里有明代古刹智化寺，有音乐活化石京音乐，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带着大家走进北京文博交流馆。京音乐是唐宋年间的曲子与民间音乐、宫廷音乐完美融合的经典之作，它在曲谱、发声、乐调、乐器的演奏技巧方面都多处继承了唐宋乐曲的精髓。这种来源于明代宫廷礼仪的音乐，也是我国现有古乐中唯一暗带传习的乐种，至今保存完好。智化寺京音乐有明确纪年的宫车谱本，有特色的乐器曲牌和词牌，有暗带传承的演奏艺僧，由此学术界推证智化寺560年的音乐没有任何演变。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宫扯谱，这里宫扯的扯其实就是尺度的尺字。您答对了吗？ 答对的朋友很多，刚才薛馆长说了，给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我们也已经找到了第五位朋友，就是腾远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今天呢，我们一起了解了智化寺，我们去可以到那里看一看，对智化寺的古建筑的明代的特点做一些了解，也感受智化寺的京音乐，还可以通过现在新改造升级后的文字解读、图片对比等等，来体味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鲜明的聪明智慧。今天也非常感谢薛简馆长和金彩霞研究员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谢谢你们 啊，也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提供这样给听众朋友交流的机会。 您客气，谢谢。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给大家要预告一下，那么从下周开始呢，从下周开始，周一22号到28号每天的19:30到21点我们会和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联合直播市民对话一把手的节目，那么第二天早上的7:30到9点会重播头一天晚上的节目，请大家记好22号到28号。那么我们的文化范儿重播的时间呢，实际上是就23号到29号了，这是我们的市民对话一把手的特别节目。那么下周一呢，我们还会早上有一期城市文化范儿的节目，要来跟您说一说紫光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我们的编辑张维感谢您。 最近啊，一张小男孩站在教室中，头发眉毛结成冰花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平时上学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而近日气温偏低，-9度的清晨，让孩子走到学校后，头发上都沾满了风霜。但是孩子很可爱，很乐观， 不单没有抱怨天气，还做各种鬼脸逗同学们开心。 其实想想看啊，生活中我们的心态呢可能都没有这个孩子这么通透。 嗯， 那年底了，各种工作总结、业绩汇报难免会有一些力不从心，建议您啊不妨把工作放一放，先给身体充充电。 对， 那周末呢在家呢给全家人做点海参饺子，那老人孩子都爱吃，不仅是嘴巴的享受，更是家的味道。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鲜鲜海参就是给家人吃的好海参。 嗯， 进口的、野生的一级品海参，每一头都是经过了大自然的优胜劣汰而存活下来的海参，富含了蛋白质、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甘氨酸等16种氨基酸，而且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含量也很丰富，所以厂商零售价格每盒是1999元。但今天新年专档，花1999元订一盒海参送一盒再送一盒，划算到每盒海参才666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035的朋友呢是订购了4套，说一直吃的呀就是咱们鲜芋仙的海参。 嗯， 肉质厚实，口感劲道，味道鲜美，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吃。只是这次的优惠力度啊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您没听过那就对了。想想看，1999元吃一年的海参，还送一床2980元的驼毛被，这要不是新年专档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力度呢？ 是， 但是因为海参和驼毛被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赠品有限，错过就不会再有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1116的朋友订购了5套， 嗯， 说就等着新年活动呢。 哦， 这一年忙到头，这个季节就应该给家人好好补补。 嗯， 再说年底了，谁家没个走亲串门、礼尚往来的时候呢？海参高档大气，自己吃健康，送人有面子。关键是啊，优惠不等人，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活动呢，很给力，给个赞。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再次满线。 嗯。 手机尾号4019的朋友就说，打了3遍电话才打进来，今天的活动真是不一样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海参，一样的品质，一样的货源，只是新年专档的优惠更到位了。 嗯， 一年仅有一次，花1999元订购到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就送吊牌价2980元的驼毛贝。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局了解到，北京市已经连续13年将食品安全列为为民办的重要实施之一，先后启动了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工程和北京市食品放心工程，并成为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的首批试点省市。请听记者高歌的报道。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预防、干预和应急能力，借助2013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年、201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年、201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年、2016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年、2017年农产品质量安全创建提升年等主题年的形式，强化推进了各项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与农业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同时，北京市还率先在全国开展了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县级乡镇创建工作，通过对组织保障能力、监管措施落实、乡镇站建设等9个方面37项具体内容的实施和落实，6年来共评出了10个示范区、57个示范乡镇。不仅强化了区县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的监管责任意识，推动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方法的创新，还促进了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另外，北京市还积极组织各区参加农业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房山区65432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不断强化，平谷区全面覆盖分级履职、网格到员、责任到人的区、镇、村3级网格化监管体系不断完善，率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大兴区、顺义区从标准化生产、监管信息系统和监管体系建设等方面多点发力，积极开展第2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的试点建设。